着失去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甘如饴。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。 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，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。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 情歌对唱由任贤齐和徐怀钰演唱的《水晶》。徐怀钰曾经创造了台湾乐坛平民天后的奇迹，他最火的时候丝毫不逊现在的天后蔡依林。虽然成名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伤和痛，但是他并不后悔选择明星这条路。他说，估计我们小时候都有过明星梦吧，入行这么多年我从不后悔。继续来听歌吧，那英愿赌服输。 你残酷的在耳边呼啸，这一次我决定不逃，就算不懂和你争吵，也要说清楚谁是主角。怀疑的眼神在四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 在四处山丘，想找个完美的借口。 常常听到很多人去抱怨老天对自己的不公平，抱怨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工作的付出为什么会没有回报呢？但是你要相信，上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，他赐予你生命，但是生命当中色彩的部分是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和造化。在一件事情的得与失之间，你用心去分析了吗？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不管你生活有多苦多累，只要你内心深处感觉到快乐幸福，其实就是一种足够满足的感觉。顺其自然的好吧，任何事情无需太过刻意，这样你会得到的更多。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《唯一》。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 都变心。

看过《中国好声音》的朋友都知道，学员张赫轩因为演唱《你把我灌醉》这首歌而火了。今天在不穿高跟鞋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原版，来自歌手黄大炜。你把我灌醉这首歌是梦幻浪漫的一首很经典的情歌了，曾经把很多的歌迷都灌醉了，很多歌手都翻唱过，比如说像梅艳芳、王杰、黄小琥、刘德华，包括王力宏。这首歌不知道红过多少次了。2012年歌手黄大炜还携手情歌天后辛晓琪，当时是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节目，在节目当中也再度献唱了这一首经典情歌。再来江美琪，我多么羡慕你。 有时候风太急，禁不住挂念起你，这一刻离我遥远。 江美琪演唱的一首《我多么羡慕你》，出自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的插曲。说到这部剧的时候，眼前已经开始有他们的画面了。当然下面这首歌就很有趣了，歌手航天是一名蓝调歌手，他的音乐带有很强的 blues 的色彩，打破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欣赏习惯了。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中文歌曲的曲风，但是航天又不拘泥于 blues 形式上的一种局限。你看在内容上，他主张音乐应该是属于所有人，不管你是穷人或者是富人，你是局长还是农民，只要是音乐就应该反映所有生活的小事。我们来听这首《还给我吧我的时间我的钱》。 家里你就和我闹，哦，拜拜就拜拜吧，拉倒就拉倒，让我这个男人你以后找不到。还给我吧我的时间我的钱，我把一切都给了你，你这个女人不要脸。 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，被尊为至圣先师，公元前551年诞生于今山东曲阜。今天是9月28号孔子诞辰纪念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奔驰车主注意喽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，详情致电010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这里不堵车，这里还让您免费玩，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市场音乐节，11场假让您从早嗨到晚，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的再次震撼相聚，咨询电话387-7772。 金秋聚会，北京沃德龙鼎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全新金刚，三大革新，28项升级，80万车主靠谱之选，即日起购全新金刚指定车型，综合让利8000元，详询沃德龙鼎销售热线0108030-8588，地址房山区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10月1日至3日，北京首创奥莱60小时不打烊，夜间满2000送1万元大礼包，同时折上5折，再送泰国油。北京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出口。

徐小凤《不夜城传奇》，看到这个歌名我会想到一部电影啊，是98年金城武主演的电影《不夜城》，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。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七八十年代的一个时间背景，地点是日本的新宿，一个叫做歌舞伎町的五光十色的场所，几个老谋深算的黑帮头目，一个叫做刘建一的聪明男子，还有一个叫做夏美的美丽女孩，上演了一出关于冷酷和谎言还有欺骗背叛疯狂绝望生死的人生喜剧。总的说来，整个故事就说了一句话，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骗人的人，一种就是被骗的人。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，再来听歌，别怕我伤心。 好久没有你的心，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，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。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，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怕我伤心。 心，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。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还年轻。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 这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老歌了，他是李宗盛填词作曲的。李宗盛在他一场名字叫做《理性与感性》作品演唱会上也唱过他。著名填词人方文山说过，爱情最值得回味的阶段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前的这个暧昧期，那时候两人的生活还没有被彼此完全占据，对彼此都还不太了解，因为朦胧相互有琢磨的空间才会显得充满了乐趣。但是好像暧昧状态对于女人来说就比较有满足感，可是男人能够坚持多久就是未知数了。如果错过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所爱，就好像有点不太值当了。继续来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一首《暧昧》。 美梦里又怎样起后，你终于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触摸。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愚梦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着

文章他不爱我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这是那个老歌手文章，他的本名叫做黄文章，是活跃在80年代的台湾歌手。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道的歌手之一，他的名字可能被很多人忘记了，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。可是他的音乐作品却是很多老歌迷都不能够忘却的记忆，比如说由他首唱的《故乡的云》、《365里路》等等歌曲，在当时都是风靡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。所以你看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这个旋律还在回响，可是一数，几十年就过去了。今天的不穿高跟鞋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再来一首郭美美的《不怕不怕》，我是黄欢，明天见。 什么？是我错，没能够啊，把自己变得成熟，伤口那么多，已经不怕再痛，没什么。转身以后，我会练成无敌神功，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，我神经比较大。 是我错，没能够啊，把自己变得成熟，伤口那么多，没地方可以再受伤了，没什么，转身以后我会练成无敌神功。